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每周末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94.5直接的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到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如果您要想找到圈主的话呢，可以通过微博啊或者视频号直接来搜索北京台刘佳这五个字就可以了。佳是才子佳人的佳。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排行榜。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是新闻排行榜。金九银十，又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对于很多大学毕业生而言呢，这金九银十啊，也是毕业季当中找工作的一个比较黄金的时间点。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实习或者去面试投简历。但是最近圈主关注到一种现象，叫内推。您听说过吗？或者说您参与过内推吗？也可以通过微博来私信我，告诉我您的感受。内推成没成？所谓内推就叫员工内部推荐，是企业鼓励现职员工推荐优秀的后备人才的一个招聘渠道。有的企业是校招，有的是社会招聘，有的是比赛，有的是内推。内推好啊，它高效，省时省力省成本，有人际关系做担保，所以对于一些用人单位来讲他很受青睐。但是最近这两年，圈主关注到的新闻是，很多机构打着内推的幌子，宣称给您完善简历，给您传授面试技巧，实则免费拉群引流，再引导付费收割，等到学生上钩了，是夸大求职难度，制造焦虑，而且提出了所谓的内推培训，这收费从1000元到数万元不等。坑啊，这是一个坑啊。怎么办呢？给您来说一说。其实客观讲，一个企业它招人，它层级挺多，如果要想花钱啊买通全流程所有人员，从 HR 到中层到高层都能通过，您觉得现实吗？那得花多少钱呀？所以出售内推岗位的行为是企业不能触碰的底线，一经发现，员工谁说能推的就推的那个人肯定会被开除。因此 中介机构所谓的内应大多是子虚乌有。但是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求职者趋之若鹜的去奔向内推，大部分原因啊肯定是这单位好呗，是吧，点着脚尖能去。过去有一个土话或者老话叫什么，削尖了脑袋往里塞呀。但是可能觉得这个自己这个是不是差点意思呀，再加上辨别陷阱的能力不足，渴望啊欲望很高，那花钱算是一招数。所以您的心理包括您的目的被用人单位或者是被一些中介机构给抓住了，根本原因就在于信息不对称。在现实当中很多实习招聘都是自行招聘，有很大操作空间，您要不认识几个人还真没有这信息。说白了吧，可能您们二位才是良偶加成，您俩是最合适的，但是信息不对称，所以才有了一系列的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内推机构。怎么办呢？怎么办？圈主有三个方案。第一，希望高校做到位，就业指导，就业指导，别光看那99%的就业，95%的就业，每年高校都拿这个说事儿，一说多高的就业，可能都自由职业也算就业，以此来招聘大学生，这是我们的一个成绩，但是真正的具体可能做的还不够好。所以我希望高校机构不要光看那些所谓漂亮的数据，漂亮的说辞，能不能做一些漂亮的事儿，提供更多的不是内推的合理的合法的合规的合常情的一些机会，提供机会平台嘛，这第一点。第二点，家长，学生能有多少钱，他就算上大学的时候兼职他能有多少钱，是不是，那钱大部分肯定是从家长来的呀，那家长肯定也知道这事儿啊，那家长知道这事儿了为什么还信呢，那可能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是不是这个风气，或者是大家都有一种哎呦潜规则，这恐怕是某些家长内心的小九九。所以圈主在这儿建议某些家长最好还是不要走这种险棋。最后是叫什么呀，赔了夫人又折兵，又花钱又耽误时间，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第三点，圈主想说，对于一些机构，对于一些有关部门，能不能完善完善咱的就业服务体系，归谁管呢？归谁管呢？就业指导肯定有相关的部门嘛，能不能严肃规范和整顿劳动力中介市场，降低毕业生的求职成本和受骗风险，提高毕业生的求职素养和对不法骗局的判断能力。最后，其实对于企业我也想说两句，能不能担起点责任，主动发现和曝光那些高举自己旗帜招摇撞骗的中介机构，就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处理内推交易行为，来维护好求职者的利益和就业的公平。公平啊，有的时候比生命都重要。有的人含辛茹苦抚养孩子，有的孩子十年寒窗，最后不就是想要一个考试公平就业公平吗？但是恰恰被一些这样的不法机构给断了他们的路，这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希望有关部门引起重视，希望咱老百姓擦亮眼睛。 带无子到阵，浪子回头。 无偏离，无路用的朋友，在感情的路徛我两边我都摆，怀疑我的人生干那狗屎，我无依无靠无惊干那一条命，朋友啊，斗阵来搏。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刘家的主播的朋友圈，听新闻知天下，就选北京新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主播的朋友圈，刘家陪你聊聊天。 欢迎回来，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的朋友圈热点，继续来关注的还是求职这个事儿。不说大学生了，我们说一说中年朋友们。有报道称，超过80%的35岁以上求职者都感觉自己在求职过程中遭到了年龄歧视。网络戏言，35岁之前是人力资源，35岁之后是人力成本。哎呦，可是36跟35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为什么35能做的工作，36你就做不了呢？不光是一些大厂，不光是一些单位，有些菜市场也有一些年龄歧视。去年武汉一菜市场发了一个入驻须知，要求菜市场内的女摊贩不能超过45岁，男摊贩不能超过50岁， 让很多商贩人心惶惶。年纪大了，我卖菜都不行吗？我卖菜的权利都没有吗？凭什么不让我卖呀？就来说说这事儿吧。其实我们客观讲，如果收音机前的诸位换个角度，您是老板啊，您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您在招人的时候会把年龄看得很重要吗？一份工作需要的是能够胜任的人，还是某个年龄段能够胜任的人呢？客观讲，这个道理很简单，很简单。可是为什么一到了设置求职门槛的时候，年龄就过不去了呢？说个数据，根据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1985到2018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从32.2岁上升到了38.4岁。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了，50岁以上农民工的占比越来越多，而其他年龄段的农民工人群占比大多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最近也有很多人说用工荒啊，招不上来人，这家伙这边一边缺人，这边还限制。所以圈主想说啊，以咱们现代人的健康水平，人到中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换个角度看啊，有些这35岁加的职场朋友，上有老下有小，他应该更加珍视这个工作的机会。有些年轻的朋友可能看老板不顺眼，把老板给炒了，这都是网络上的段子啊。但是这些加分项似乎没有打动很多用人单位。刚才说的是情理，我们从法律上来说说吧。咱们国家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而且说了劳动者就业不应该因为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但是并没有提出年龄歧视的概念。这当然不能说明年龄歧视是合理的，只是这个概念没有直接在法条当中体现出来，也就导致了在司法实践当中边界相对模糊，认定也相对困难。所以最近这几年，多位委员代表在两会上就说了，对劳动者设置不合理年龄限制妨碍了社会效率和就业公平，应该积极减少就业年龄歧视，建议将禁止年龄歧视写入法律。圈主得给他鼓掌，这个建议说得好，叫什么呀？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叫什么呀？宝刀未老，叫什么呀？姜还是老的辣。最近圈主在追一个电视剧，韩国的鱿鱼游戏，里边400多个人要进行游戏，如果没有闯关成功，那就有生命危险。结果70多岁老大爷拔河也有能力啊，玩一些小孩玩的游戏玩得特别好，一些比他年纪小的、正当年的、年富力强的，可能经验不丰富，在面对一些事的时候，除了这些小游戏，所以啊，这些宝贵的经验就是一笔重要的财富，是人力资源。希望有关部门也好，有关单位也好，有关企业也好，珍惜这些人力资源，善待每一个员工，善待他们就是善待你自己。 做着无谓的小困惑，很容易坠落。不要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投影在我心窝。胡思乱想只会让我错失下一个叠加幸运的掌握。绿灯在闪烁，别犹豫闪躲，迈出大步的轻松，心情很概括。犯了那么多，这就算什么？要为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大路为什么总有些破？天桥上夹着多少美梦？碎碎念都停止转动，把耳朵清空。不要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投影在我心窝。胡思乱想只会让我错失下一个结痂幸运的掌握。别犹豫闪躲，迈出大步的轻松，心情很开阔。快乐那么多， 这就算什么？要为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绿灯在闪烁，别犹豫闪动，迈出大步的轻松，心情很开阔。快乐那么多，世界算什么？要为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绿灯在闪烁，别犹豫闪动，迈出大步的轻松，心情很开阔。快乐那么多，世界算什么？要为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投影在我心窝。不要想太多，我就会很快活，所有的烦恼统统扔进万花筒。走进几番回忆的伤口，享受陌生人给 欢迎回来，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您可以通过微博或者视频号直接搜索北京台刘佳就能找到我，家是才子家人的家，直接在微博私信可以跟我留言。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一个最近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玩的游戏，叫剧本杀。你有没有玩过？我是从今年年中的时候就听说过，但是一直没玩啊，没腾出时间啊。回头是不是身边有这个玩的啊，或者是我们圈友可以来说一说感觉怎么样。听说一次玩一次，首先是花不少钱，再一个呢在花不少时间啊，在一个空间里边。不过接下来说的这剧本杀呀，是一个东北朋友，他玩剧本杀，但是他还是新冠肺炎的确诊患者，结果他遭遇了网暴。9月21号，哈尔滨公布了本轮疫情首个确诊病例的行程轨迹。因为22号0点到12点，当时黑龙江是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5例，所以21号公布的这个轨迹是什么呢？有一个感染者，首个感染者确诊病例的感染者的轨迹是连续3天到一家剧本杀店游玩。很快，该感染者每次剧本杀超4小时的消息也是给上了热搜。其实这是一个很私人的一个事儿，就像之前我记得是沈阳吧，在调查确诊病例的轨迹的时候爱吃鸡架，结果大家都说怎么这么爱吃，有很多非言非语。包括之前在杭州吧，在浙江还是哪里，有一个确诊患者去夜店啊 KTV 也是被大家网暴。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老生常谈吧，继续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有人质疑为什么感染者要如此频繁的玩剧本杀，但是我想质疑为什么您这么关注人家在干啥，您这么想知道这个感染者的姓名照片个人信息，为什么？可能是不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当你知道是谁之后远离他，或者说告诉身边的朋友要远离这个人。但是有没有想过，他其实并不是病毒的源头，他是受害者呀。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可能根本也不是说所谓的自保，也不是说保卫自己身边的人，他就是情绪发泄，他就是网络上谩骂，那这就更加违背了对待流调信息的科学理性的态度，也伤害了当事人的权益。公布流调情况不是为了无关人员窥私窥探别人隐私，而是为了方便寻找密切接触者 和其他与感染者行踪路径重合的人士，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大家赶紧看一看这个时间点，这个地点，您有没有跟他有过重合？重合的话，赶紧去做核酸，或者是赶紧向自己的社区单位做报告。所以，把这种情绪诉诸于对感染者的攻击，甚至用网络暴力的方式对待被感染者，是不对的。面对疫情，所有人都不能独善其身。今天您是作为一个看客，看热闹不怕事儿大，关心所谓的关心受害者的私生活。明天如果您不幸成为疫情受害者，如果遭遇同样的不公正的待遇，您会作何表现？您会作何感想？所以，用狭隘自私的思维对待周围出现的新病例是绝对绝对不可取的。人家爱玩剧本杀，爱玩几遍玩几遍，跟您有什么关系吗？您只需要知道您那个时间点没去就行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对于现在所谓的确诊轨迹的一些商店、商场、一些娱乐场所、一些公共场合，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性的、科学的看待。他只是这次被发现新冠病毒的感染者的一个地点而已。那经过科学的消杀之后，他要融入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来。如果这样一点心态都没有的话，那可能真的是太过自私了。我希望我们主播的朋友圈的圈友们能够保持一个科学、理性、包容的心态来看待这些，客观讲应该是受害者，来包容他们，来帮助他们。这说白了，您家里就是没有医生，您家里如果有医生的话，他如果恰好是负责传染病领域的科室的人员，难道您就不让他进家门吗？这当然是不对的。大家平时就是吃口香糖吗？吃哪种？大家平时如果买一些吃着玩的含片，会选择槟榔吗？哎，说说槟榔，说实话，我真没吃过，但是我看过，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尤其是最近看一些节目的时候，综艺节目也好，一些电视剧也好，哎，有些人就嚼那个槟榔，不知道什么口感。有的人说是不是跟那个橄榄差不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博来找到北京台刘佳来私信我，跟我来聊一聊，唠一唠啊。我们就来说一说槟榔广告禁令吧。9月17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了一个通知，决定自即日起停止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品。网友就留言了，干得漂亮，早该管起来了，全民支持，国家也出手了。通知一经发布，引发网友热议，大量网友点赞的背后反映出人们对槟榔广告的抵制态度。说说槟榔，健康角度禁止槟榔有理有据。医学界大量研究表明，槟榔经过咀嚼后会形成致癌化合物，而且咀嚼槟榔本身容易对口腔黏膜造成损伤，造成口腔癌的几率比较高。早在2003年，将近20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就将槟榔列为一级致癌物。我国以前的食药监局在2017年公布致癌物清单的时候，也将槟榔列入一级致癌物。2019年，国家卫健委印发的《健康口腔行动方案2019至2025年》，这里边就要求以长期咀嚼槟榔对口腔健康的危害为重点，促进早诊早治。槟榔的危害无需多言。然而槟榔广告常常为了营销而淡化风险，避而不谈，各种植入，营造出一种哎，吃槟榔是一种时髦零食的感觉，哎，我吃槟榔我很潮，我不一样，我 different。 更有甚者，还有给这个槟榔广告所谓的工艺改进添加枸杞养生为噱头，宣称槟榔有养生返老还童的功效，这可是真敢忽悠啊。其实啊，各个地方一直都在努力，厦门、湖南、 都有相关的通知，从大省到其他省，从地方规定到两会提议，诸多努力都在表明槟榔广告应该有规范，营销宣传需要设红线。其实说到这儿也很纳闷，圈主就很纳闷，尽管有这么多地方的努力，但是这广告为什么没有根治呢？怎么到了2021年还有？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因为法无明令禁止啊？法无明令禁止即可为。经常被和槟榔致癌放在一起的就是香烟，我国广告法明令禁止香烟广告，但是现有广告法暂时没有明确限制槟榔广告的宣传内容，这是法律滞后性的一种表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国家广电总局的通知是非常好的，正当其时，有的放矢。诚然，叫停槟榔广告也让人思考企业与行业的发展。在一些地方，槟榔产业是重要的经济来源，某些省份的槟榔食品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400亿。一方面是威胁身体健康争议，另一方面是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带动，所以这是一个难题，应该如何规范引导其发展，把握好健康与发展的平衡，是有关部门和地方不可回避的必答题。圈主的观点是，第一，技术上能不能做到把它的致癌物控制呢？技术上能不能达到呢？给它升级。第二，我们通过别的来替代不可以吗？嚼槟榔的人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这种口感，还是要的是槟榔分泌的一种物质给你身体或者大脑带来的刺激？能不能通过其他的健康的物质来取代呢？第三点，对于经济的发展很重要，对于某些省份而言，但是如果说继续走这条路能够给这个省份带来更长远且可持续的经济利益吗？是短期的利益重要，您这一任领导的利益重要，还是说让造福当地百姓开辟新的赛道呢？这是圈主的一个疑问。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大家最近有没有开始准备各种旅行计划啦？或者是有没有开始在北京找一些打卡的地方啊？除了环球影城，有没有找到一些相对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图书馆，或者是叫书店呢？网红书店去没去过呢？确实，这两年咱北京的遇见一家书店品牌活动，包括一些书店的网红打卡地，很火。实体书店的阅读体验，它有的时候跟你自己在家阅读不太一样，跟在咖啡厅阅读也不太一样，有一种文化气息啊，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尤其是对于一些青年来讲，网红书店它这个设计感迎合了大家的一个审美趋势，我读书我还很潮，还可以发个朋友圈，当然别光发朋友圈不看书，就是去打卡满足社交分享的一个需求。这些书店并不只是阅读与售卖书籍的场所，更日益成为与城市气质相符合的文化地标，是人们精神与情感的栖息地，对于良好价值观的弘扬、正能量的传播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但是啊，圈主要说但是了，一味追求空间美感的同时，某些网红书店也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说书店品牌之间缺乏区分度、辨识度，同质化很严重，还有部分书店靠墙的一排书柜上放着大量只有外壳的装饰书，根本没有书，还有店内样书少，很多都封有塑料包装，根本没法打开。再有摆拍的人比看书的人还多，书籍成了一个背景墙，所以褪去精致的外壳，网红书店怎样才能真正俘获消费者的内心呢？网红书店红得快，但是它红得 能够多久呢？怎么能让它红得持久呢？您有什么高招建议吗？可以通过微博找到我，跟我来聊一聊。微博来搜索北京台刘家这五个字，家是才子家人的家。客观讲，圈主之前去过一些书店，包括在前门那边有一个书店特火，网红打卡地。当时是因为台里做一个活动，匆匆的拍了几张照片，但是我没有买书。客观讲，那个地方可能跟我的生活半径有点距离，所以我事后也没有再去那个书店专门的买书。它就是我的一个拍照的一个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收音机前的您，去网红书店看过书吗？买过书吗？通过书您有怎样的故事，也可以来跟我来聊一聊。我们就来说一说吧，怎么能够让网红书店它又红且又能够发挥它该发挥的作用呢，而不仅仅是打卡拍照呢？首先第一个是阅读体验。线下书店嘛，场景有优势，网络上的书再多你无法触摸，读者与书籍偶遇，通过直观的翻阅产生独立的选书标准。书店的一些书要让大家翻得开读得到，才有利于持续黏住读者。有了良好的环境和情绪氛围烘托，读者也就更愿意直接买走中意的书。第二个就是服务，精细化的服务，个性化的服务，让读者有更多的体验感、分享感和获得感。再有内容为王，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没有变，为优质内容付费正在成为大众的内在需求。这收音机前有多少人充了这个视频客户端的 APP 的会员，每个月几十块钱，如果每个月看这么两本书不也行吗？付费嘛，知识付费嘛，大家已经有这个意识了，能不能多看几本书？还有定位，能不能告别所谓的千篇一律的热销书单呢？总之吧，圈主的希望就是别让书店仅成为景点，应该以内容为基础展开创新，不要形式大于内容。喧嚣的环境不利于展开一次心灵之旅。对于读者来讲，阅读不是某日打卡的仪式感，而应该是每一天持之以恒的日常行为。您打卡没有用，你得问问您自己内心，这卡打给自己的。有的人可能每天都在坚持，但是他未必爱炫出来。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书中找到黄金屋，找到颜如玉，找到那个似乎快要丢失的自己。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是整点快报，咱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那是来自远山的呼唤， 看着自己的家乡，我们这个龙岗村能通这个水泥路。 那是源于少年的期盼， 我要向前望， 千里。 那是慈母情的千回百转， 只要你能救我的孩子，怎么样都行。 那是总书记不忘初心的惦念，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从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的深厚情怀，到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的坚定信心，再到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宣誓， 牢记嘱托，坚定信念， 收官之年，决胜脱贫攻坚。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